弦最火的火箭少女101，带来他们首支单曲叫 Rocky Girls。在创造101总决赛直播当中呢，李宇春是以表演嘉宾的身份现身啊。被问到今夏最流行李宇春语出金句，一个是 C 罗，一个是 C 位啊。最近大家看球真的蛮辛苦，昨天德国队居然被淘汰，是不是伤了很多人的心？来听一下李宇春的年轻气声。 亲爱的，有一天我会老，会独自去很远地方旅行，不知道那是天堂或地狱，但请相信，请相信我不害怕。我内心是有时邪恶，还是对人们始终良善？我曾经引发了战乱，还是为世界带来和平？我徒留下一副皮囊，爱是向生命传递精神，是否一如初心所想？愿你是清高，两鬓斑白艳阳照，三月春天收在心，缝一缝，挠一挠，温顺香皂。 常常喝酒酒，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承受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。 新歌四号，毛不易的给你给我。毛不易呢是成名于明日之子啊，这个节目第二季呢近日在京发布，李宇春、吴青峰啊、华晨宇将分别主理盛世美颜、盛世独秀和盛世魔音三大赛道，杨幂呢担任厂牌新推官，何炅担任现场总导演。第一季的当然最厉害的毛不易呢也将回归担任直播阶段的主持人啊。通过明日之子崭露头角的有毛不易，还有呢廖俊涛、钟逸轩啊，这三位呢近日在北京携手亮相，推出2018盛夏创作三部曲。在比赛过程当中呢，毛不易、廖俊涛和钟逸轩呢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，被粉丝开玩笑称为一家三口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钟逸轩的这首新歌《17岁的夏天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。 天还没亮的时间，路边微热的早点，起床后又是一天。扫马路的老爷爷，不知疲倦的笑脸，打单车经过身边。学校旁的早餐店，他拿着面包两片，扎着爱的马尾辫。希望转头遇见他笑脸，不知不觉遗忘了时间，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，那年感情纯粹像白雪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怀念，怀念。我记得上课都睡觉，手机在那角，班主任在讲早操，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，成了记忆中的美好。那一年栀子花开了，校服天上飘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花儿不见了，人也散了，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。 怀念。我记得上个都是叫往收集在那角，班主任在讲早操，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。那一年栀子花开了，校服天上飘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花儿不见了，人也散了，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。我记得上课都睡觉，手机在那敲，班主任在讲早操，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。那一年栀子花开了，校服天上飘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花儿不见了，人也散了，只剩下相框中的 十七岁的夏天，来自明日之子的钟逸轩，在今年夏天推出的一首新的单曲啊。 光中的微笑。 现在网综真人秀处在野蛮生长的阶段，那么从作为曾经选秀比赛的爆款啊，版权问题现在解决了，新歌声呢将改回中国好声音。2012年好声音一推出呢就是爆红啊，似乎每个选秀比赛都会面临审美疲劳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六年之后呢，网综的崛起出现了像中国好嘻哈、偶像练习生以及刚刚结束的创造101哈，那么好声音能否重燃有待观察全新一季的赛况啊。接下来我们插播的是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全国冠军梁博的不知去向。 车别开得太快，想逃跑的罪犯，外面的空气都进不来，你在汽车为谁买单？地狱已经人满为患，天堂还是贫苦入选，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，人们依旧在追赶，谁的思想一直在家，谁的号令已经吹响，谁的灵魂，谁的主张，谁在犯错，谁在投降，我不知去向。最高奖项，制度排还在我身旁，可是我不知去向，音乐还在广场播放，电视里还有人演讲，竞争强烈的人才市场现在变得空荡荡，谁的思想 我不 位现在正在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资讯呢。马上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王菲的近况啊。王菲综艺首秀《幻乐之城》已经完成第一次的录制啊，王菲的 title 是幻乐体验官啊，与她搭档的是幻乐好友黄渤。6月22号下午呢，总导演洪涛发了一篇长达800字的微博的长文，赞王菲真性情，黄渤呢浑身是戏，装写有度啊。节目呢将在7月20号首发。大家可以来密切关注王菲的综艺首秀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5年前王菲的一首歌，叫《空城》。 住在同一个天地，学会用眼睛去盯紧。爱情是面镜子，有谁住在哪里？我寻找你，看见天地，颠簸天际，用我一滴泪的力气。是谁发明抽屉，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？以为爱是天梯，顺着它的方向往指尖到玻璃鞋子，花样反复，伤心是唯一的错误。我不要爱的空城，请给我你的天真。我不要青涩掌纹，为他做误心声。我不要爱的空城，抹去流星的陪衬，在岁月渐老的国度，只看你路过写真。 写真，在岁月渐老的孤独，只看你轮廓写真。住在同一个天地，学会用眼睛去聆听，是谁发明周地裂心，一起坐上去珍惜。爱情是面镜子，有谁住在哪里，我寻找你，看见天地。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，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，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，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。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，歌词征集现已截止，近期评选，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，详情咨询0108501-1401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. 目前本市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明天高温天气继续，最高气温上升到37度，天气炎热干燥，午后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，外出注意防暑防晒，勤补水。明天午后山区局地有雷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、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以女性视角发现美，记录美，传达美。但愿人长久第2季原创咖综艺的全新概念，全面展现她时代的情感力量。北京卫视纪实类节目《但愿人长久》第2季，从关注陪伴缺位的社会现象，到以温柔的视角关注平凡而伟大的人们，进行了很多创新。节目中由刘晓庆、刘嘉玲、孙嘉玲等组成的明星蜜月团，从第1季明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，变成明星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中，成为体验者和陪伴者，既有轻松的氛围，也有对社会和时代的思考。作为总导演和制片人，月月更透露了制作参与这档节目的心路历程，并强调节目中的蜜月团不是主角，节目中各行各业的伟大女性才是主角。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节目中蜜月团的视角，看到那些生活中平凡又伟大的人们，感受到自己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，同时获得继续积极生活的力量。据悉，第2季节目将于7月1号起每周日晚9点15分在北京卫视首播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毕业季又到了，近日呢，在香港，张学友呢以荣誉院士的身份出席了某学院的毕业典礼，也奉劝大家呢不要为了名利而进入到演艺行业，只有足够热爱才愿意接受这样耗尽青春的工作。来听一下这首歌，如果这都不算爱。 是否爱情的忍耐，不问它不该

原是巨大。 徐佳莹2017年专辑《心理学》当中的一首歌叫《言不由衷》。他2012年的专辑《理想人生》呢，获得了中国榜的首肯，获得了他入行以来的最高奖，第一个最高奖啊！当年中国榜的港台及海湾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。5年之后，徐佳莹在最近落幕的金曲奖上与陈奕迅分别荣获了最佳男女歌手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薛之谦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怪咖》，讲述了只为取悦你而宁愿迷失自己，唱的是怪咖嬉笑之后的伤感。这首歌诞生在一档歌唱类真人秀节目里面，薛之谦扮演成小丑，唱的却是伤感的歌，极其符合他精分的性格。稍后是阿令的《一无钟情》。 你的改变很难拒绝了，我的取悦也不是天生的，收敛了，喜怒就合并了。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，隐藏着，脸就沉了，无痛的角色，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致命越不正面回答，感情里的怪咖一出现就不尴尬，散散的，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。我记得你也会不舍，我偶尔取悦也会失手的，搞笑做的，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，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致命越不正面回答，感情里的怪咖一出现就不尴尬，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， 太吸引。 醒来跟我们一起 Dancing in the sky Dancing on my life Oh, dancing on my life 哪来什么可以分心 说呢，阿林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想当唱跳歌手，但是当时的制作人啊认为他的声音有催泪的能力啊，所以呢就让他以抒情歌手来出道。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这个还蛮有舞曲感觉的啊，一舞钟情，阿林啊，倪子刚参与制作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吉祥三宝的爱女小诺诺尔曼呢，近期发表了首张实体的专辑叫《小诺殿下》，并且在北京呢举行了一场 live 的弹唱会啊。12年前，爸爸布仁巴扬尔写给小诺三岁生日的歌曲《吉祥三宝》火遍大江南北。12年之后，吉祥三宝一家一起现场唱着小诺替爸爸写给奶奶的歌曲，叫做《奶奶的摇摆颂》啊，感恩之情溢于言表。这首歌呢，在中歌榜 Top 40也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城市月光被高楼挡，星星睡了不亮，电话线那有思念长。在家还好吗？天边亮，你是否想我就放这一生？你寄过来我穿上，是那么暖，那么香。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羊的味道，我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。时候身上也有这种样。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十位，张靓颖，贪恋。 我伸出手就要往回缩。 第九位，韩红，飞行时刻。第八位，袁娅维，王嘉尔， Lucky Rain。第七位，韩红，忠于自我。第六位，于文文，体面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第五位，薛之谦，摩天大楼。 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可贵富有。 第四位，张信哲，别让爱情不开心。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，天真笑容还你，我只要带走回忆。 第三位，小鬼，Good night. So baby, have a good night. 安静的睡觉。So baby, have a good night. 迷人的味。 第二位，李宗盛，新写的旧歌。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他早该写了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汪峰，《时代的标记》。 有人在这儿吗？我静止的生命在飞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插满傲娇的花季，翅膀消失在阴影，满街游荡童子军。老男孩感到恐惧，丢失了新的玩具。岁月撕碎着飞雪，撕碎浮光的须臾。有人在这儿吗？我静止的生命在飞，散落着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。有人在战吗？我强壮的生命在哭，泄露着挣扎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。山漫漫着天际，岁月迷恋着大地，春夜睡在欲望里，爱比不爱更孤寂。谎言写象成真理，可是幻灭成场地，吹雨浓浓乡愁里，散满痛彻的脚印。有人在这儿吗？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。有人在这儿吗？我深刻的欲望在飞，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。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三十位，阿健，为你离开做的小事。 父亲你走了吗？ 第二十九位，土布叔叔，金色的麦田。 你看那片金色的麦田。 第 第二十八位，曹芳，被拥抱的荒岛。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阴霾掉。 第二十七位，谭维维，你呀。 你呀，是我温暖的家。 第二十六位，梁咏琪，恋爱预告。 爱情上行窗边低诉。 第二十五位，吴亦凡，天地。 有些人说我有罪，不可在道路上飞，他们想看我下坠。 第二十四位，曹芳，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。 人生里对我干后的土豆沙。 第二十三位，许嵩，老古董。 老古董，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。 第二十二位，蔡依林，我对我。 百合的腿他始终执着，他晚才认真的晚了。 第二十一位，朱星杰，如果你能懂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十年一瞬，初心使然。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，静待薛之谦。 为了看球，我买了新电视。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，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。 我涨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大架，蛇母家具，智能卫浴，银河家电，一切就绪，踏实看球。 嚯，真大手笔！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，没你想的那么贵，比你想的还要好。400-606-8866。 哎，慢点，再说一遍， 400-606-8866。详见店内活动。 我是黄轩，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。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？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？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？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，订机票，订酒店，订当地玩乐。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。 马蜂窝，汪汪 汪。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，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。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，十年好茶，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，抢占加盟，400-678-6888。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二十位，张杰， Pretty White Lies。 第十九位，毛不易，平凡的一天。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。 第十八位，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间。 第十七位，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你肆无忌惮，你去争闹翻，用词挑战，要宽厚感。 第十六位，李荣浩，成长之重量。 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难忘。 第十五位，黄绮珊，遇见明天的你。第十四位，吴亦凡， Like That。 第十三位，周深，无关。 装作与爱你无关。 第十二位，成龙，物是人非。 岁月那么久，记忆那么久。 第十一位，莫文蔚，天一半地一半。 如梦如电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。

坚强，祝我狂，爱中在生命战场。 微笑的模样，温柔中坚强，收放我心上。 I love the city， 起舞的模样，如清澈阳光亲吻你的窗。彩虹的方向。 2009年张靓颖为家乡演唱的成都市的形象主题曲，就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City。 这首歌呢在上榜之后呢一度登顶，在2009年的第24期的中国榜的 Top 40 上面， I Love This City 这首歌呢已经有8周榜零，但仍然有10个榜位的反弹，从第33回升到第23名哈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，回顾过往的榜上歌曲，也都会感受到时间的烙印呢。接着下来时间点，我们来到八年前2010年第24期中歌榜上面，火箭歌呢是属于韩庚、周笔畅演唱的广州亚运会的加油歌，叫做《亚运有我》，精彩之极。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？八年前的此时此刻，这首歌上升了18个榜位，排名排在第15的位置。亚运有我，精彩之极，韩庚、周笔畅。 不一定总会有快乐，在你的阳光 手并肩。 当我在这里召唤你，召唤你和我们一起， 谁还能阻挡你的爱？当火炬即将点燃， 因为有我，这里的一切会发光，会变得精彩至极。因为有你，遥远的世界会被我。召唤你和我们一起， 谁还能阻挡你的爱？当火炬即将点燃， 的飞鸟啊，划过黄昏夕阳下，看不清繁星的城市啊，就让影子作伴吧。可曾遗忘过的梦想啊，如今依然在脚下，望不尽归途的追寻啊，不见越来越远的家。那些花开的日子啊，曾年少的我们啊，如今各自在天涯。那些花开的日子啊，留在回望的尽头吧。我在遥远的 的星空下，还唱着那时的歌谣啊。我的飞鸟啊，划过黄昏夕阳下，看不清繁星的城市啊，就用歌声取暖吧。可曾遗忘过的梦想啊，如今依然在脚下，望不尽归途的追寻啊，不见越来越远的他。那些花开的日子啊，天涯那些花开的日子啊，留在回望的尽头吧。我在遥远的星空下，还唱着那时的歌谣啊，空下还唱着那时的歌谣啊。 2000年，卢庚戌推出了《未来的未来》专辑出道，随后和李健组成了水木年华组合。到了2010年，水木年华成军10年，推出了专辑《启程》。我们听到这是其中的主打歌曲，由妙洁作词作曲创作的《那些花开的日子》，在2010年第24期中歌榜从第23上升到第九十四个榜位，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2011年第24期的中歌榜升负9个榜位的火箭歌，是一首叫做《愚人的国度》的歌曲。这首歌是孙燕姿《是时候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，孙燕姿和李卓雄联合作词。 爱是愚人的国度，看我们演得好辛苦，是你所谓的领悟，我不懂，我不哭。看悲欢喜怒每一步，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，能不能再重复，让我懂，让我哭，再让时间停住，把自己看清楚，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，幸福不能碰触，爱是愚人的国度，不能自拔，演出难清楚，才能谢幕。 还是依赖的舒服，来你能不能再重复，让我懂让我哭，我再让时间停住，把自己看清楚，不必再说假如 人的国度，来自是时候专辑，当时是时隔四年回归歌坛，孙燕姿、李若松联合作词，他的师傅李思松写出了一贯的温暖的旋律啊。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接下来我们来到2012年，当时是新加坡歌手阿杜出道十年的日子，签约了新的公司，推出了第九张专辑《第九次初恋》呢。我们来听到的是2012年第24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，叫做 Valentine's Day 啊，从第20名上升到第四，升幅达到16个榜位。阿杜， 在某个星期天，鼓起勇气和你通电，一句话心里面，其实我想和你见面，说好久不见，不如就大后天，怎么我的舌头突然会打结，等到了这一天，等到了你出现在相约的地点，哦哦哦，我会完美出现在你眼前，我要成为你最美的纪念， Anytime with you 都是情人节，现在你眼前，让你牵着我的手不后悔， Anytime with you It's Valentine's Day、哎、It's our Valentine's Day、哎哎哎哎哎哎、This is our Valentine's Day、哎哎哎哎哎哎哎、说好久不见，不如就大舌头突然会打结，等到了这一天，等到了你出现在相约的地点，哦哦，我会完美出现在你眼前，我要成为你最美的纪念， Anytime with you 都是情人节，哦、yeah, oh, 我会完美出现在你眼前，让你牵着我的手不后悔， Anytime with you It's Valentine's Day、哎、It's our Valentine's Day、哎哎哎哎哎哎、This is our Valentine's Day、哎哎哎哎哎哎哎、就在这天，让梦想都实现， 情人。

这两年白安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他这个 vocal 呢真的是独一无二，非常的特别，声音、咬字还有他的创作风格啊都独特。2012年底白安推出首张专辑《麦田捕手》，其中这首歌《倒着走》在2013年的第24期中国榜上面上升9个榜位，成为当周的火箭歌，排在第22名啊。我是麒麟，在北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歌曲排行榜。2014年第24期中国榜 TLP40 火箭歌呢，听到了王若琳这首《当年情》啊，选自午夜剧院专辑啊。王若琳的演唱在爵士味道之外呢，似乎还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感觉，所翻唱的经典影视歌曲都非常好听啊。 请请小声再为我送温暖，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，请回不尽英雄身世飘萍，委屈依旧默默不行，声声问轻轻唤，饮水柔情唤不醒，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，路飘零路毛毛烟雨遮不住，心疼江湖岁月无尽处，是数不尽，散不去，好梦难成，愁酒一醒，忆往昔，几番心情难定。当年情，在风中追忆。看往事记忆无语，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影，当年情化作泪眼烟烟水柔情唤不醒，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，路飘零路毛毛烟雨遮不住，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，拥着你匆匆往事说不尽，好梦难成，愁酒一醒，忆往昔，几番心情难定。当年情，在风中追忆无影，拥着你，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。不看往事记忆无语，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影，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， 长安的王若琳翻唱张国荣的《当年情》，翻唱专辑做得好，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哈。中国榜璀璨年华，每一年到夏天，都有一类的歌曲呢陆续要推出，这就是跟毕业有关系的歌。我们回顾到2015年第24届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，就是属于李琦为毕业学子所演唱的《挥别昨天的我》。那个星期从第30上升到15，升幅15个榜位。

不到从前，我的世界潇洒已不见，棱角也不见，被自己把眼，我的世界拥有了今天，奢望着明天，所以会胆怯，我的世界就快要改变，就快要瓦解，就快要妥协。其实我弹琴没有几年，成功也没有天赋可言，镜子里平凡一张脸，没有什么特点。他们说歌手放聪明点，今后写歌要高雅一些，万分抱歉我不懂周全，反正我从来没上过版面，我的音乐从没有停歇，从没有胆怯，从没有妥协，我的音乐是我的昨天，是我的明天，是我的永远，我的音乐绝不会体面，绝不会敷衍，绝不会收敛，我和音乐回到第一天，写歌那一天再看新一 网络分享到进入唱片市场，从爱好到职业，徐良的音乐梦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实现了。2010年他在网络播出的第一首作品《胸前》，到2016年他的这首《歌手》用自白的方式写出了自己的音乐感悟啊。这首《歌手》呢，在2016年第24期中国榜 TOP40升幅18个榜位，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另外，说到去年2017年的中文流行歌坛，朴树的《猎户星座》绝对是一张重磅的专辑，经过了10多年啊，很多东西都在飞速的改变，但是朴树的这个音乐当中的情怀似乎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啊。这首《清白之年》唱着阳光绿树，平静而温暖的街道，就像是我们记忆当中定格在某个瞬间的精彩画面。来听一下去年此时的火箭歌《清白之年》。 故事开始以前，最初的那些春天，阳光洒在杨树上，风吹来闪银光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钟走得好慢，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。眼睛不眨，心里想有一些话，我们先不讲，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。人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要，轻描